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。每一天，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长天天地。 马特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，他离开了北京，奔赴云南创业。在打拼事业的千辛万苦中，他的个人感情之路能否有所收获？面对自己的两难人生，马特历尽了酸甜苦辣。欢迎收听小说《离婚男人》，演播李凯。 被撩拨起来的马特心里七上八下，没有着落。他下意识地走到南斜街，抬头看一眼佳丽花店的牌匾，走到跟前朝屋里张望，没有夏佳丽，只有孙大生猫着腰在给鲜花淋水。嘿，猴子正忙呢。孙大生连头也不抬，就像没听见一样。马特又喊了一句，嘿，说你呢。这时孙大生突然把一瓢水泼了过来，马特急忙闪身，哗的一声，水泼到街上去了，好险。嘿，小子，喊你猴子不爱听了？ 我跟你只有一面之交，你凭啥给我起外号啊？ 起外号怎么了？今天我叫你猴子，明天你就叫我猩猩，后天你还可以叫我狒狒。 你这么做是对我的不尊重。 马特挽起袖子，露出肌肉结实的胳膊，说， 什么尊重不尊重的，你天天赖在佳丽花店，我看着别扭。 孙大生看马特拉开架势要打架，便站直了身子，说， 夏佳丽天天忙得脚不着地，我在店里给她打打下手，减少他的一点劳累，你嫉妒啥？而且还说三道四。 你别把话说得这么好听，夏佳丽不给你工资你还干吗？夏佳丽吐口永远不嫁你，你还干吗？ 怎么不干呢？只要她给我一口饭吃就行，她不嫁我能让我天天看着她就行。哪天呢，我把夏佳丽娶走，既不给你吃饭，也不让你看着他。 孙大生一声冷笑， 哼，你初来乍到知道个啥，夏佳丽啊是离不开我的。 哦，这可是意外信息，马特一时语塞。难道他们天天在一起朝夕相处，确实已经培养起感情了吗？ 人这东西很奇怪， 很多国内外的大片和名著都阐述过这个主题，丑人也可能交上桃花运。但马特不相信孙大生的话全是真的，他不过是自我感觉良好而已。他脱下一只鞋扔在门口台阶上，然后坐上去，再把光着的脚搁在另一只脚上。 你不请本人进屋，本人便不进，我让你看看夏佳丽来了对我是什么态度。 快到十二点的时候，一阵突突的摩托声，夏佳丽像一只蝴蝶飞了回来，紫红的皮夹克，雪白的牛仔裤，更显得阳光灿烂，神采奕奕。她把车吱的一声停在马特跟前，偏腿从车上下来，把支架踢上，拔下钥匙，就一个箭步跳上台阶。马助理，好消息来了，对不对？ 马特急忙穿鞋站起来。 怎么， 你有先知先觉啊？ 夏佳丽哈哈大笑，你都高兴的把鞋都脱了，我还看不出来呀，这叫肢体语言，对不对？ 又不容分说道， 等我把脸洗了哈，咱去吃饭。 这个时候，孙大生已经把一只塑料水桶拎过来，摆在夏佳丽面前，接着就把毛巾和香皂递给夏佳丽。夏佳丽很自然地接受服务，挽起袖子，弯下腰，先把毛巾浸在水桶里，然后捞出来，打上香皂，开始洗起脸来。洗完还顺手擦了脖子，最后把毛巾交给孙大生。孙大生接过毛巾，便在水桶里淘了几遍，然后拧干，往肩膀上一搭，就把水桶拎走了，哗的一声倒进下水池。一连串动作浑然天成，那叫自然。唯其如此，便看得马特心里酸溜溜的。夏佳丽面容红扑扑的，也不补妆，走啊，马助理。 马特绵里藏针， 你不带着孙大生吗？ 不带，一会儿啊，给他烧盒饭就行了。 夏佳丽笑呵呵地走在前边，马特被动地跟着。夏佳丽带着他拐了一个弯，走进一家餐馆。看外表门面不大，里面却着实不小，在大厅的一侧还有好几个小单间。 夏佳丽道，那是情人间，咱去不去？ 嗯，最好不过了。于是夏佳丽落落大方，领马特推开一个单间的小门，然后就走进去。小官躺在自己的单人床上昏睡，于小五晃晃悠悠站起身走了出去。一会儿，公司办公室主任小张来了，站在小官身边摇晃小官， 醒醒醒醒。 小官睁开眼， 啥子事儿啊？ 小张说，今天呢该你顶班，你不上了？ 我浑身没劲儿。 你要是不上了，我就给你画考勤，算你事假。 不不不，我去，再过两分钟。 好吧，我在门口等你。马特尾随着夏佳丽进了单间之后，便情不自禁四下打量。靠墙一张小长桌，两把椅子，如此而已，没有一点空间。这时夏佳丽摁响了墙上的一个按钮，一个服务小姐应声而来，轻轻敲门， 可以进吗？ 马特道， 够诡秘暧昧的哈。 夏佳丽喊， 进来吧。 服务小姐便手持菜谱和登记簿闪身进屋。夏佳丽拿过菜谱，用手指点着， 这个这个这个还有这个，好了， 便交还给小姐。小姐在登记簿上记好，然后闪身出去了。 佳丽，你真好。 好在哪儿啊？ 你太善解人意了。 就因为这个我选了这么吃饭的地儿吗？ 你懂得以人为本，猜到我心里去了。 我知道你此时此刻就想找个私密空间，说点儿女情长的话，别着急呀。哎呀，先说说融资的情况吧。 周大业借给我30万，卡已经拿来了，还有南德销售公司的叶纯助理也想投资呢。 夏佳丽惊喜道，啊，30万？叶纯打算投多少啊？ 至少10万吧。 夏佳丽漂亮的眼睛望着屋顶，无限神往地吸动着小嘴儿， 哇，总共40万呢，我已经下海经商2年多了，还从来没有支配过这么多钱呢。 马特神采飞扬，语气也开始吹了。 这点钱不算什么，我去了一次南德销售公司就追回来160万欠款呢。 夏佳丽感慨说：“ 哦，你真伟大。” 这时，两个凉菜，两个热菜，一瓶干红端来了。小姐随手带上了门。马特把两只高脚杯都斟满，举起来跟夏佳丽碰杯。夏佳丽说：“ 我这人呢，是从来不沾酒的。今天要决定大事儿，所以破例一次，你可要让着我呀。”“ 没问题，我喝三口，你喝一口，怎么样？”“ 太多了。”“ 3:1还多啊？”“ 4:1。” 马特不由分说，咕咚咕咚就喝了四口，夏佳丽便抿一口。马特夹菜吃，夏佳丽说：“ 我是技术入股，你和叶纯是资金入股，你们想没想股份比例啊？”“ 既然把钱交给你，我就相信你。俗话说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吧。我们给你45%的股权，怎么样啊？” 夏佳丽一听这话，十分激动，闭住了眼睛，陷入无限神往。马特举起夏佳丽一只手，放在唇边亲吻，夏佳丽无动于衷。“ 佳丽，你真漂亮，我想吻你。” 夏佳丽摇摇头，无言拒绝。没有语言，却比有语言更加坚决。马特像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，心中酝酿了半天的腾腾火焰一下子就萎顿下去了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《常书天地》，小说《离婚男人》。 检修流水线的于小五突然晕倒在机器旁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被一个姑娘发现，他大呼小叫，结果跑过来好几个姑娘，他们七手八脚把于小五背回宿舍。此时小官正好经过，见此他脸上露出了一丝窃笑。马特对夏佳丽守身如玉当然是赞成的，可接个吻又算什么呢？夏佳丽为什么这么保守？夏佳丽目光凌厉地看着马特，似乎猜透了他。他说：“ 马助理，你急啥嘞？如果我选中了你，我这个大活人就是你的，你想干什么都有你。可是你还没有见过我爸我妈呢。”“ 这么说，你还没有完全把我纳入选婿范围。”“ 急啥？这不一切都在进行中吗？”“ 几时去见你父母啊？”“ 吃完饭咱就走。” 一听这话，马特不由自主加快了心跳的速度，脸上发热，吃饭的速度也不由自主加快了。剩下的半瓶红酒，他干脆嘴对嘴咕咕咕地喝下去。夏佳丽说：“ 急啥嘞？容易闹肠胃病呢。” 但马特已经3-2解决了战斗。接下来，他点上一支烟，看着夏佳丽的侧脸欣赏，暗想：夏佳丽的眼睛不如小智那样妩媚，但更明澈。挺直的鼻梁下，两片嘴唇薄薄的，酷似影视演员袁立，一脸阳光，见了这张脸就会觉得世上没有愁事儿。正在慢条斯理吃饭的夏佳丽突然放下筷子，一把将马特手里的烟夺过来，扔在地上，用脚碾死。“ 记着，以后每次咱们到这儿吃饭，都不许你抽烟。” 马特有些莫名其妙。“ 为什么呀？” 夏佳丽说：“你看不见这儿空间太小，空气根本就不流通吗？”“ 哦，是这样，好吧。” 吃完饭，夏佳丽到收银台结账，顺便点了一盒盒饭。马特跟在后边，习惯性的掏兜，兜里没有零钱，也不假装客气了。 在天津陈阿姨家里，小文送来很多云南土特产品，在茶几上堆成小山。陈阿姨把一杯茶递给小文：“ 你跑了一趟云南，对马特加深了解了吗？”“ 应该说比原来了解加深了。虽然我没有正面和马特交谈，但从侧面对马特这个人基本把握了。我还是不虚此行的。”“ 怎么？你喜欢马特啦？”“ 是呀，现如今年轻人都十分浮躁，赚钱心切，相当多的年轻人啊失去了自我，觉得只要有钱就是成功，把人生弄得苍白干瘪而混乱，甚至无聊而无耻。但马特啊绝不是这样。”“ 哎呀，坏了坏了。”“ 大姨，怎么坏了？我说错了吗？”“ 外甥女儿，我看出来了，你爱上马特了。” 小文非常坦然。“爱上又怎么了？值得我爱的男人，我怎么就不能爱呢？”“ 哎呦喂，我的外甥女儿，我作孽了。”“ 大姨，您做什么孽了？您介绍我认识马特，不是功德无量的事儿吗？怎么就做了孽了呢？”“ 哎呀，事情啊，总有个先来后到，是不是？幼儿园那马兰兰已经在你之前爱上马特了。”“ 马兰兰愿意爱就爱呗，马特也不一定爱他呀。”“ 可是，哎呀，马特他妈可是非常喜欢马兰兰。马兰兰呢，还三天两头往马特他妈那儿家里去，哎呀，送这个送那个，前两天就刚送了一包贵重的松茸，还捎带给我一包呢。”“ 大姨啊，您是不是拿了马兰兰的东西就向着马兰兰呀？”“ 外甥女儿，说话这可是冤枉我了。我是说呀，马兰兰真是在你之前就向我表态爱马特的。”“ 大姨呀，您先把马特介绍给我，然后才介绍马兰兰的，对不对？”“ 外甥女儿，你可千万别一根筋认死扣。你和马兰兰不一样，她说到底呀就是个幼儿园阿姨，而你是图书公司编辑，你是正儿八经的知识分子。知识分子啊都是要理要面的，对不对？都是最理智的，对不对？”“ 大姨呀，您甭跟我说这些，回头啊我要找马兰兰当面谈谈。”“ 哎呦喂，你可千万慎重啊，那马兰兰也是非常要理要面的姑娘，你别让人家下不来台。” 阳光灿烂，夏佳丽拎着一个塑料袋，里边是一盒盒饭。马特跟在夏佳丽走回家里花店，把盒饭交给孙大生，然后夏佳丽便从包里取出一个化妆盒，站在那儿就把盒子打开补起妆来。孙大生则二话不说，接过盒饭以后就大模大样地坐在桌前，大口大口吞吃起来。马特看到那盒盒饭里是米饭和蒜苔肉片。夏佳丽补完妆对马特说：“走。”便来到门外，掏出钥匙把摩托车打着了火，抬腿跨上去，然后对马特说：“来吧。”马特意会了，便也跨上去坐在他的身后，两只手扶住他的蛮腰。因为马特的重量大于夏佳丽，摩托的后轮弹簧因此立即沉了一下，车身也往一侧歪，他急忙用脚支住。此时夏佳丽已经将摩托启动，一阵突突突的声音便驶离了佳丽花店。马特伏在夏佳丽的耳边问：“ 回家吗？” 夏佳丽说：“ 不，去人武部，我爸在那儿。” 五月的夏风撩起夏佳丽的头发，直吹到马特脸上。马特脸上痒痒的，心里更是痒痒的。但想到夏佳丽在小单间里对他的拒绝，便不敢造次。周大业在看会计报表， 没错，周达业不是看文件，就是看会计报表，这是他的日常工作。桌子上的电话铃声响起来，周达业接听。 哦，小妹啊，设备今天就到，好，送过来。 咱们亲兄弟明算账啊，涉及双方企业利益的事，两口子该认真也得认真。回头啊，我让我们的技术人员和你们的技术人员啊，好好交接一下。 价格一压再压，压到了极限，我们公司几乎都没赚到钱，你得怎么感谢我呀？ 我好好亲亲你。 你就没有更好的表示了吗？ 咱俩谈谈确定关系的事儿，需要的话我就在县里摆十桌。 这还差不多。 周大业干笑一声，把电话撂了，走出屋子。技术副厂长小蒋的办公室门框上挂着技术副厂长的牌子，而这个牌子是刚挂上不久，因为技术副厂长刚应聘来时间不长。小蒋在看电脑，周大业推门进来，小蒋急忙站起身来。 小蒋啊，你马上召集有关人员开个会，新设备啊马上就到了。 哦，这么快啊，好吧，工程师老刘、电工老齐、检修于小五，这几个人可以吧？ 可以，具体叫谁听你的。 小蒋立马走出办公室，谁知一眼就看见小花扶着于小五往大院外边走，正向停在大院门口的一辆小三轮招手。小蒋便大喊一声： 于小五，你干啥去？赶紧到我这儿来一趟。 于小五回过头来，一脸愁容： 我得去寨子里小花家歇两天，现在啊，我浑身像散了架一样。 小蒋说： 新设备啊，马上就要进来了，你得参加交接，这么关键的时刻掉链子呀。 对不起，蒋副厂长，我真得歇两天。 那我可让周总扣你奖金了啊。 扣我奖金我也得歇，实在顶不住了。 小蒋说： 一会儿啊，我去小花家看看你去，看你是不是病得这么厉害，你要想偷懒儿，看我怎么治你。 于小五一声苦笑： 你来吧。 于小五来到小花家以后，果真躺倒了，他表情痛苦，满头虚汗。小花忙着给于小五递水，小花父母忧心忡忡地站在一旁看着，外面小蒋敲门跟了进来。 离婚男人以幽默调侃的笔调，通过曲折惊险的故事，将离婚男人马特的爱情史与创业史展现到大家面前。马特身边热情洋溢的公司女白领、花店的女老板、业务员小姑娘，让男主人公应接不暇，而真正能够走入马特心中的会是谁呢？真爱的样子到底是惊心动魄，还是平平淡淡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作者严波，本节目编辑张璐，演播李凯。 夏佳丽带马特见自己的父亲，夏佳丽的父亲将会怎样为难马特？小文到幼儿园找马兰兰摊牌，却给马兰兰惹了不大不小的麻烦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离婚男人》。关于婚恋，我们都知道一句耳熟能详的话，它就像是去海滩上捡贝壳，不要捡最大的，也不要捡最美的，而要捡最适合自己的。切记，捡到后赶紧离开海滩，再也不要回来。这番话以巧妙的比喻道出了婚恋时所需要遵守的门道，尤其是对于曾经捡错过贝壳而再次来到海滩的人，更要谨记这一婚恋中的铁则。离婚男人马特将会交出怎样的一份答卷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